永恒的魅力。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乐队的首席有关，就是交响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吗？可以这样说吗？那关于您对首席的了解呢，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的听众群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，在这里面呢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。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，继续来聆听这些我们熟悉的管弦乐作品，当然也会继续聊这个话题。我是汪卓，一会儿再见。 雪欢乐季，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。The weather。 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，气温上升速度比较慢，天气感觉寒冷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。夜间冷空气继续补充南下，空中也转为西北气流，天气逐渐转晴，晴朗的夜晚气温下降快，并伴有三四级的偏北风，风寒效应较为明显，体感寒冷，外出应穿着羽绒服类服装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二三级近四级，最高气温三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三四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肾寒，力不从心， 腰酸腿痛，气血两亏。 同仁堂参茸丸，参茸相伴，福寿相依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饭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人民大会堂礼堂元旦上演2018年新年京剧晚会，同台呈现梅派、上派、程派等各流派各行当艺术风采，传统经典同台敬献。同时，2018年第三届京剧名家名段新年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，云集京津沪三地梨园名家，集中展现京剧艺术历史的永恒魅力。北京市众多知名院团在各大剧场给戏迷朋友们带来了经典剧目，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剧院上演《白蛇传》和《红娘》，北方昆曲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演出两场《牡丹亭》。舞台方面也是毫不示弱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《我们的荆轲》在首都剧场连演三天，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世界经典话剧《红色》亮相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，该剧是享誉欧美，颇具思想高度和艺术品质的上乘之作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，就是为什么交响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。那其实呢，每一次演出出场的时候，首席都是整个乐团的成员里最后一个上场的，他也是坐在离指挥最近的位置，开演之前要站起来给乐队